望着你歌，也许更易浓于水的三个字，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幼稚，你亦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。 You make me cry, make me smile, make me feel that love is true。 谢谢你的关顾以及无上的爱护，连怨漫漫多艰苦，你也永远优先担心我起舞，唯恐我并未得到最贴身保护。 Yes, I